花开枝头，那一年呢，花前翅膀留下太多愁。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错与对，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金雀钗与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，霓裳羽衣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。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，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。 爱恨就在一瞬间，举杯对月情似天，爱恨两茫茫， 给我的礼物，霓裳羽衣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。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，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。